惊讶，人生如出版的药，心中麻醉的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要你找，岁月又不轻饶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生如出版的药，心中麻醉的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，岁月又不轻饶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 来到不穿高跟鞋的你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每天都要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我相信在每一次你打开收音机的时候，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族当中来。听到的是小虎队庸人自扰。小虎队当年有多火呢？可能对于一些00后来说没有办法去想象。我们可以听听其他人的说法，比如说有人说小虎队刚出道的时候，我小学6年级，我们除了革命歌曲就只会唱小虎队的歌了。这好像有点夸张啊。还有人说小虎队爆红的时候还没有四大天王呢。另外呢，有人说了，听我妈说比周杰伦最红的时候还要红，等等等等。你看，听了其他人说这些话，你应该知道当年小虎队的魅力了吧。他们是华语乐坛里最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标志性的一个团体组合，曾经创下了演唱会有20多场场场爆满的记录。再来这一位也是当年红遍了整个亚洲的邓丽君，又见炊烟。 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花影。 邓丽君是翻唱一首日本童谣《秋天里》，这首翻唱的《又见炊烟》在中国大获成功之后，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，其中最出名的版本应该是王菲收录在专辑《非靡靡之音》里的一首《又见炊烟》。很多人以《又见炊烟》为标准，拿邓丽君和王菲去做对比，当然其实客观的说这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每个人的品味，每个人的欣赏角度都不一样。另外在邓丽君面前，王菲就说她永远是一个学生。别忘了，王菲最早的时候是靠模仿邓丽君出道的。其实这首歌很欢快，来自阿牛，妈妈当。 几只大雨伞，几块大木板，他在车水马龙的路旁，热闹的妈妈档，不灭的灯光，陪着城市不灭到天亮。短裤腿装实在好凉爽，滴答滴答滴答的唱又唱，因为话很多，因为也漫长，所以我们都去妈妈档。嘿，哎呀哎呀哦啊，哎哎呦。哦哎呀嘿呀哦哎呦，哦哎呀嘿呀哦啊哦哎呦，哦哎呀嘿呀哦哎呦，这里说理想，那边说彷徨，是什么让我们黑了眼眶？讲到兴高采烈，脸油油发光，热烘烘像热的渣男一样，说天南地北。到东长西短，生活任你怎么讲也讲不完。你过一家订单，老板忙得团团转，我们可爱又熟悉的妈妈档。嘿，哦哎呀哎呀哦啊，哦哎呀哟，哦哎呀嘿呀哦哎哟，哦哎呀哎呀哦啊，哦哎呀哟，哦哎呀嘿呀哦哎哟。茫茫，找个地方讲，难兄难弟大家一起分享，烦恼放一旁，笑话大声讲，我也要来开一间妈妈档。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 ，service 最亲切，偶尔还会算错账。你要吹吹风，你的夜漫长，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。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，手臂最亲切，偶尔还会算错账。你要吹吹风，你的夜漫长，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。哦哎呀哎呀

蓝夏天的风，这首歌会不会觉得很有画面感？你想想和喜欢的人一起赤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，炎热的午后还时不时会吹来一些清凉又略带一点点咸味的海风，感觉就太美好了。当然也有人喜欢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在雪地上走，一个又一个纯白的脚印弯弯曲曲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所以其实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有它非常美好的一面，只要你有心性去享受这样的美好。 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，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。你最爱的是我，还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说。一个人是快活，两个人才是生活，两个人都寂寞，倒不如一起寂寞。冰淇淋融化在你的嘴唇怎闪躲，怎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？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？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。你最爱的是我，还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黎明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说到这首歌就不得不提到2004年的一部爱情电影，两位北京出生的天王天后，一位是黎明，一位是王菲主演的电影《大城小事》。故事倒是很简单，讲的就是两个人分手又再度相爱这样一个复合的故事。其中有一句台词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，他说，我们太快的相识，太快的接吻，太快的发生关系，然后又太快的厌倦对方。还记得吗？最后电影当中的烟火场景更成为了影片的经典，有时间可以去翻来看看。继续听歌，那英干脆。 用你的泪来陪我的泪，用我的嘴惩罚你所有的罪，不完美的结尾也许才是已经没有谁还能

我记得有心理学家的研究说，一段神魂颠倒的恋情平均寿命是2年，一旦陶醉过去进入到现实的爱情当中，个人真实的愿望、情绪和行为模式就会出现原型。那个时候该怎么样去经营爱情，让爱情保鲜呢？给对方肯定的言辞、精心的雕琢和偶尔用心的小礼物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爱情很简单，但同时也需要智慧。好了，进行到这儿又该和您说再见了。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玉华，我不会飞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明天见。 一夜一夜的心情，写着当初的甜蜜，有点寂寞，但我努力的过，需要时间。